阳关大道应有十里路途之地，我乃找您问心的。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携贫贵之妻王宝钏。怎么？日今年烦恼打扫船房，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迫切解去。 you 去更安，我家婆站得我两腿酸，下得坡来用看，请一位大嫂把菜满，前因好事往三街，头一门好像阿七宝船，我一当向前大西关错认了你大嫂，请来见礼。 还礼，今夜干事失迷路途。 仰观大道，焉有失迷路途之理？我乃张明问信的。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王宝钏，据夜与他有亲？ 非亲。 有故？ 非故。 亲非故，你问他则甚？ 他丈夫托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多讹问。 今夜请稍待。 请便。 哎呀，且至。向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，今日才得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接去，怎奈我衣衫褴褛，若不向前，书信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么去？ 不知他的贞洁如何，看私下无人，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便了。公兵曾把牡丹戏，王子也曾三七七修过戏的，我不免是贫贵调戏自己，不起功他带我加以邀请。哎呀，我把大嫂失信失 放在哪里？ 供他带来。 干么事不要紧的所在？ 偏偏是要紧的所在呀！ 你为何失落了？ 像是在前村。 抽弓打雁之时失落的。 打雁作甚？ 冲鸡呀、啊。 像是那雁儿吃了你的心肝，不成我、 一方失信，能知几何？打扫不该吃口伤人。 有道是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行乎？是落人家失信，岂不令人痛苦？ 啊，大嫂，不要啼哭，失信虽然失落，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呢。 是了，先是我丈夫替我带来暗家独用，被你尽心花费，失信拿不出来，可是我、 不是哦，只因薛大哥休失之时，我在一旁打点行李，偷看了几句，故而记得。 如此事来，你是有心失落的了。 我若有心，也能失去打扫你的 善缘心。 是 官马还是司马？ 是啊。 然是官马呀。 既是官马，岂不要配？ 哪怕他不配。 哎呀呀，他哪有许多银钱配马呀？ 他自然有啊。 我那丈夫你 既是一样啊， 你二人俱是一样，你哪有许多殷勤给予他用？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浪子，哎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为君的嘛。哎呀，不怕大嫂你笑话，乃是个贫寒出身，积攒下几两银子，绝都借与他配马了。 不对了。 怎么？ 像我那些啦，也是个贫寒出身，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。 哎呀，薛大哥啊，薛大哥，今日才知你呀、啊、也是个贫寒出身哦。 哎呀，都被他取笑了。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？ 君爷，你腰中带的何物？ 防身的宝剑。 赵王，伤了他也该问他要啊。 清平世家，朗朗乾坤，杀人岂不是要偿命的吗？ 难道是你这银子就不要了么？ 这三才难难舍呀。有道是父债 子还， 父债呢？ 妻 怎么样？妻怎么样？妻怎么样？妻怎么样啊？ 不管。 他倒退了个干净呢，少不得这寒呐、啊，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呢。就是宰相。 有何为证？ 婚事为证。 那来我看。 慢来慢来， 我若将婚事交与你，三把两把吃碎，为君的岂不落了个人财两空？ 一命之见 你我不日取至前村，约上三老四少，我们同策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那个还骗你不成？ 我的天哪！ 说你心中。 在哪里，在哪里？ 哎呀！ 山，两军阵前一待战，那待战那公子好命，他把我擒下了马吊鞍，不蒙老王不肯缠，反将公子赔两元，西凉的老王把家宴待战你把我所隐瞒，大你家所隐瞒那年兵红大眼口出人言，手持金弓难拿，打下了丹府歇罗山，打开罗山从头看，血披桂花但交际泪连连，不分昼夜往回赶，为的是夫妻们两团圆，三界不行屈指算也来打呀去。十八 退了， 再退。 再退一步、 啊、好，再退一步，又退了， 再退后一步。 哎呀天呀、啊、再退后面就无有路了啊， 后面有路你也不回来了。 心疼老李， 谢郎，你要心来实话， 不曾说水落， 句句梦 话、啊，句句实言。有道是，龙心有报， 有报心报， 无报免， 看你的现世吧。 三界官老，头上枕着烟毡帽，身上兜兜混龙袍，腰中取出了翻满茅山的那去仔细瞧。 Oh,

了一旁坐下。 告坐。 啊，儿啊，你一十八载未曾回得相府，今日回来为了何事？ 女儿今日特来与弟弟拜寿来了。 为父的寿诞，我儿还记得么？ 也有不记得的道理。 记得就好，后堂见过你的母亲去吧。 儿孙礼。 自然， 哎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遵命，有请夫人小姐吃汤。 桂花香， 今日去。 婿请起。 婿， 主父大人， 实在听宝钏之言，那品贵他还在吗？ 他早已死了。 还是在世的好， 死了的好， 咱偏说是死了的好吧。他娘的哪个呀？前者在珍惜路上，我害他不死，如今回得朝来，岂肯与我甘休？哎呀，这、他是先行，暂时元帅，待我与他配过笑脸，也就拉他好了。我来也他一家伙。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尘，我只想配礼了。没听见？像是走冤路的人，受了风寒，有些过而沉了。不妨事，我再来他一个家伙。先行回得朝来，本帅未曾与你接风丹尘，我只想配礼了。你知了，本帅好意与你二人配礼，你在一旁支支戳戳，是啥道理呀？ 为皇将一十八载的粮饷算还于我。 你吃了吗？你早已归顺西凉，哪有粮饷送还于你呀？ 你看与我明君， 哪个怕你不成？ 走啊， 走， 走啊！上清瓜子跑河带，苦苦的海默默 刚才您听到的是《红鬃烈马》当中的《算金粮》。听众朋友，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唱的京剧《红鬃烈马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